第46集，我被冷落。现在除了我穿越初醒时发现身边莫名其妙换了人一时无法接受，在我们的相处中，季行辰很少让我的期望落空过。父母年轻时再强势，稍微上些岁数也会恋子女一些。方晴兰看到我和季星辰一同回家，表现得非常高兴，都不计较老李要连夜去外省出差的事儿。我严重怀疑我老爹这个老牌宠妻狂魔是拿我们来哄他媳妇欢心的。不过我还是得感谢我爹妈无形中的助攻，方晴兰留宿我们，我又获得了和季星辰独处一室的机会。这段时间季行辰一直拿我和我的解释不当回事儿。这回在一间屋里睡在一张床上，他没处可避了，必须跟我谈谈。我把他蒙在脑袋上的被子扯开，又怨念地叫了他一声。 你今天光是我观察就跟17个人说过话，为什么单单不理我？ 季行辰眉心一抽，索性不跟我争抢了。一脚将被子糊在我的脸上，差点连我家被子一起踹到地上。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。 我将被子卷了两卷，当成盾牌一样揣在怀里，差点挨踹的我一步不退地向季行辰又挪近一点。 可我想跟你说清楚你先前在意的事儿。你说我心里不能有别人，弄清真相后我真的放下了，你别对我有意见了好不好？ 其实不能说心里没人，这颗属于25岁的我的心脏被19岁的我清掉了对于旧时之事最后的一点执念，彻底倒干净了旧情燃尽后积郁的死灰，心房却没有如愿空落下来，反而被另一种支撑起我心情的情愫强势的攻陷，被我心念的人合情合理的变成了被今时的我认可的季行辰。季行辰不再认可我。 你不论出于什么目的，拿着你25岁的脸上赶着讨好你的前任是事实，这些行为不是几句解释可以一笔勾销的。 是我做的不对，我跟你道歉，你别生气了。 季行辰对我的不知所措感到好笑。 你慌什么？一个月之后分开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 我不舍得了。 我想和季行辰维系先前在公司或是家中平和平常的相处，今晚一同回家吃饭时，餐桌上和乐融融的氛围，仿佛我们本就是一家人。在更早的之前，我看到他抱小孩时的样子，脑中突然就有想法，想和他有一个家。25岁的我爱上季行辰用了多久，我不知道。19岁的我将对他的在意转变成喜欢，只在解除和前任分手真相限制的那一瞬间。 我不想跟你分手了，我们可以和好吗？ 和好？ 季行辰审视着我。 按照你的逻辑，我跟现在的你都还没有开始，谈什么和好？你说你现在记性不好是吧？我提醒你一下，我跟你的约定内容是等他回来，跟现在的你原本就没什么关系。 我攥紧了手，突然觉得掌心已经结痂的伤口很疼。我们之间的氛围陷入僵持，沉默与冰冷无声的对峙。我心口酸涩，眼眶缓慢地涌上热意。我在视线变得模糊之前将头低了下去。 那我算什么？你之前对我的那些好算什么？你就知道羞我。 相继落下的眼泪被怀间的被子藏了起来， 阴出一片落寞的固步自封般不规则的泪痕。我压下喉咙间的哽咽，尽力压抑着尾音里的颤抖。现在你连我说话都不愿意听，还故意换掉和我同款的衣服，我就这么招你讨厌吗？我都很听你的话了，故意对我好，又对我越来越冷漠，你还把我给你煮的鸡蛋喂狗吃。 衣服被新来的员工不小心撒上了咖啡，所以换掉了。鸡蛋没煮熟。 季行沉静了静，语气平缓地说道， 冷淡是我性格原本就这样， 冷酷才是他的本性，只因为我现在对他来说不特殊了，所以不特殊对待我了。原本他前面的解释令我止住了抽烟，最后一句听下来，我的情绪又崩溃得一败涂地。我将脸埋进了被子里，哭得比25岁的我在梦里的样子还丢人现眼。季星辰声音在我头顶上方轻飘飘地落下来， 哭没用，我试过了。 我一颤，不管不顾地搂上季星辰的腰。季星辰略微失力地捏了捏近前人的后颈，并不能拎开这个脑袋空空只剩体型压制的男人。 我下次一定能将鸡蛋煮熟，你再给我个机会吧。 我抬起头，眼睛通红地看着季星辰。 我也可以对你好，他就是未来的我，他能办到的我也可以。25岁的我一点都不够格，至少我敢跟你说喜欢，你想知道什么我都愿意告诉你。如果是我，肯定不会让你受那种委屈。 你说你喜欢我？ 我思考了一个眨眼的时间，坚定地点了下头。 喜欢，季星辰，我喜欢你。 季星辰却笑了出来，像是觉得我此刻不清醒一样，拍了拍我的脸，哄小孩似的轻声细语，话语却是尖刻的质问。 你这算什么？无缝衔接？李宇正，我一直觉得你的爱是限量的奢侈品，原来这么廉价。 因为你已经被25岁的我爱着了，你跟25岁的我认识5年，在一起2年，你在我心里有痕迹，25岁的我爱你。 我迟来的回复季星辰先前问过的那句留痕，我像和季星辰承诺过的那样直言道， 这颗心脏第二次经历这件事没那么伤心，是我真实的感受。你觉得我转变得太快，我也能像25岁的我被分手时那样空窗4年，可他空窗4年后可以正式跟你在一起，走错时间线的我遇不到你，也等不到你，光是过了4天，你已经越来越不理我了。 我和季行辰原本注定会在一起，但这个注定仅限正确时间线上的当前。 我不想错过你。 沈玉口口声声对我说喜欢，说爱，说永远，口口声声地骗了我2年。我不想错过这个正确时间线上真正爱我与我爱的人。